Hello，你好，我是李超。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 FLV 适合录制的多媒体格式。虽然苹果拒绝使用 RTMP 协议，并推出了自己的 HLS 技术，但对于大多数用户呢，仍然还是使用 RTMP 协议作为传统直播系统的传输协议。而且呢，在 Adobe 宣布不再对 RTMP 技术进行支持的情况下，仍然还有这么多用户在使用它。这就说明 RTMP 协议仍然有它自己的独特的优势。那下面呢，我们就用 RTMP 协议与其他几种协议呢做个对比，我们来看一看 RTMP 协议的优势在哪里。首先，我们用 RTMP 协议与 HLS 进行比较。那 RTMP 协议在传输时延上要比 HLS 小很多，主要的原因就在于 HLS 是基于切片的。而且呢，切片之后要进行缓冲，缓冲之后再进行播放。那这种技术从原理上就会比直接进行数据传输慢得多，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那再接下来呢，我们用 RTMP 与 RTP 协议进行比较。RTMP 底层是使用的 TCP 协议，所以呢，它不用考虑数据的丢包啊、乱序啊、网络抖动这些问题，这样就极大的减少了开发人员的工作量。而如果你使用 RTP 协议呢，那所有的这些工作都需要你自己来完成。那最后呢，我们再用 RTMP 与现在越来越火的 WebRTC 技术相比，那 RTMP 也有它自己的优势。虽然在实时传输方面，这个 WebRTC 要甩这个 RTMP 几条街，对吧？但对于实时性要求并没那么高的传统直播来说，那 RTMP 协议在音视频的服务质量上普遍要好于WebRTC 的这个音视频服务质量。那基于以上这些点呢，我们就可以知道为什么这个 RTMP 协议还能存活这么长时间了，对吧？那我们言归正传，那 RTMP 协议与 FLV 又是什么关系，对吧？那么既然我们讲 FLV，怎么又扯到了 RTMP 呢？那这主要是因为这个 FLV 文件与这个 RTMP 之间啊，是非常紧密的关系。或者说，你可以认为二者就是一个人，只是他们这个换了套衣服而已。那么下面呢，我们就来看看 FLV。那在我们文中呢，向你展示了这个 FLV 的这个文件格式图。那这是我阅读 FLV 格式文档之后进行的一个整理得出的这样一个这个结构图。那从图中呢，我们可以看出 FLV 文件是由FLV header 和 FLV body 两部分组成的，其中呢，header 是由九个字节组成，body 呢是由这个 previous tag size 和 tag 组成。为了使你对它们有一个更清楚的认知啊，下面我们就来详细介绍一下 FLV header 和 FLV body。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FLV header，那它是由九个字节组成的，前三个字节呢就是 FLV，非常简单。那么我们要判断这个是不是一个 FLV 文件，首先读取前三个字节，如果里边是 FLV，就说明它才是真正的 FLV。那对于后缀名来说，对吧？那我们一般是通过后缀名来判断这个文件是什么类型的。那真正的作为一个播放器，或者说你对这个多媒体文件进行处理的时候，你一定要理解它内部的这个协议，才能对它做出判断了。比如它说后边后缀是 FLV，但里边如果就是挂羊头卖狗肉，给你弄个其他的东西，那你一下都解错了。所以你在数据的内部呢，也要做判断，就是说，首先看前三个字节是不是 FLV。好，那再接下来呢，是一个字节的 version，那指明使用的这个 FLV 文件格式的版本。那不同的版本呢，它这个后边的这个含义有一些差别。再接下来的一个字节呢，是 type 标识，用于表明这个 FLV 文件是否包含这个音视频数据。那在这个 type 之后呢，是四个字节的这个 header 长度。这个由于 FLV 它的这个头啊固定是九个字节，所以这个四个字节的长度呢，实际设置的有点多余，就是没有什么必要。那么下面我们再对这个 type 啊做一下这个细化。那么在这个 type 中呢，有一位是用于标识 FLV 文件中是否有音频数据。那么还有一位呢，用于标识 FLV 文件中是否有视频数据。那如果这两位都同时置疑，就说明 FLV 文件中的这个音频数据和视频数据都是有的。 同时包括音频数据和视频数据。这也是我们通常情况下这个 FLV header 的一个设置。那除了这两个比特位之外呢，那其他的位都是这个预留的，那全部置零。详细的这个信息呢，你可以参考一下这个文中接下来的这个图表。在这个图表中啊，这个后边这个 UI8 代表的是一个字节，就是8位，就是8个比特。然后后边的这个 UB 比如括号5代表它是5位，后边1 UB1 呢就代表的是1位。那我们理解这个意思就好了。那这张图呢清楚的表达了 FLV header 中每一个域所占的字节以及该域的具体含义。另外呢，如果你使用的是 Windows 系统，你还可以安装 FLV Analyzer 工具。那这个工具呢是一款十分强大的 FLV 文件分析工具，使用它可以打开任何一个 FLV 文件，你就可以看到这个文件的具体的 FLV 的格式了。 OK， 这是 header。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body。 那从 FLV 文件格式图中我们可以看出啊，这个 body 最多是由多个previous tag size 和 tag 组成的。那它的含义呢就如接下来的这个图表所展示这样。那其中呢 previous tag size 占四个字节，表示前面一个 tag 的大小，这非常的有意思啊。也就是说它先是前一个这个 tag 的长度，然后再是 tag， 再是前一个 tag 的长度，然后再是下一个 tag。 对，这跟我们正常的先是长度再数据再长度再数据这种格式正好有点相反，这是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那这里还有一点要注意的什么呢，就是第一个 previous tag size 是比较特殊的，那由于它前面没有 tag 对吧，所以呢它必须是零。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看 FLV 中的这个 tag。 从 FLV 文件格式图中啊，我们可以看到 tag 也是由两部分组成，包括了 tag header 和 tag date。 tag header 的这个字段含义呢如文中图所展示这样，这个 tag type 占一个字节，表示这个 tag 的类型，可以是音频，可以是视频，可以是脚本。那么这里呢我们重点关注的是音频和视频，脚本呢我们就先忽略。那么如果类型为音频，说明这个 tag 存放的就是音频数据，如果类型为视频，说明存放的是视频数据，这非常好理解。好，下一个字段是 date size， 那占三个字节，表示音视频数据的长度。再接下来呢是 timestamp 以及 timestamp 的扩展，一共是占四个字节，表示生成该数据的时间戳。好，最后一个呢是 stream id， 占三个字节。那这个呢一直没有用，所以呢一直都是零。那 tag date 中存放的就是数据，它是根据 tag type 中的类型不同而这个有所区别的。也就是说假如你 tag type 指定的是音频，那么 tag date 中存放的就是音频数据。如果 tag type 指定的是视频，那 tag date 中存放的就是视频数据。另外呢，无论 tag date 中存放的是音频数据还是视频数据，它们都是由 header 和 date 组成的。也就是说，如果这个 tag 是一个音频 tag， 那么它的数据呢就是由 audio header 加 audio date 组成。那如果是视频呢，它的数据就是由 video header 和 video date 组成。对，这点我们一定要注意。那特别有意思的一点是什么呢，如果你翻看这个 RTMP 协议啊，在它的 6.1.1 小节中你会发现，那它定义的 RTMP message header 与这个 tag header 是一模一样的。所以呢我们就可以说 FLV 文件就是由 FLV header 加上 RTMP 数据构成的，这也就揭开了 FLV 与 RTMP 之间的这个密切的关系。也就是说 FLV 是在 RTMP 数据之上，我加了一层马甲。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为什么 FLV 适合录制啊。通过上面的描述呢，你会发现 FLV 文件是一个流式的文件格式，这个文件中的数据部分呢是由多个 previous tag size 加 tag 组成的。这样的文件结构有一个天然好处，就是你可以将音视频数据啊随时添加到 FLV 文件的末尾，而不会破坏文件的整体结构。在众多的媒体文件格式中，只有 FLV 具有这样的特点，像 MP4 MOV 等媒体文件格式呢都是结构化的，也就是说音频数据与视频数据是单独存放的。当服务端接收到音视频数据后呢， 如果不通过这个 MP4 的文件头，那你根本找不到这个音频或者视频的数据存放的位置。正是由于 FLV 是流式的文件格式，所以它特别适合在音视频录制中使用。我们这里举个例子，在一个在线教育的场景中，老师进入教室后开启了录制功能，那服务端呢收到信令，将接收到的音视频数据就开始写入到 FLV 文件中。那在上课期间呢，老师是可以随时的这个开启录制或关闭录制的。那当老师关闭录制的时候， FLV 文件呢也就结束了。那老师再开启，那一个新的 FLV 文件又被创建，然后呢他又将收到的音频数据录制到新的 FLV 文件中。当这样一节课结束之后啊，有可能会产生许多的 FLV 文件。那在收到这个课程结束这个消息后，那录制程序呢就可以将这几个 FLV 文件呢进行合并。那由于 FLV 是基于流式的，所以呢合并起来特别方便，只需要按照时间将后面的 FLV 直接写到前面的 FLV 文件的末尾就可以了。那使用 FLV 进行视频回放也特别方便，将生成好的 FLV 直接推送给 CDN 云服务，在 CDN 云服务呢会将 FLV 文件切片成 HLS 切片，这样用户就可以根据自己的终端类型选择使用 FLV 或者是 HLS 协议回放录制好的视频了。而对于回放实时性要求比较高的业务呢，还可以将 FLV 按照3到5分钟进行切片，这样就可以在直播几分钟后观看到录制好的内容了。另外呢， FLV 相较于 MP4 等多媒体文件格式呢，它的文件头是固定的，那音视频数据可以随着时间的推移随时写到文件的末尾，而 MP4 之类的文件呢，文件头是随着数据增长而增长的，并且体积大，处理时间长。因此呢， FLV 相较于其他的多媒体文件格式特别适合于录制使用。那整体总结一下，本文首先向你详细介绍了 FLV 文件格式，那通过该文件格式的讲解呢，你可以发现 FLV 文件与 RTMP 协议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在 RTMP 数据之上加个 FLV 头就变成了 FLV 文件。在本文的后半段呢，我们还讲解了 FLV 用在服务端录制上的好处。由于它是基于流式的文件存储结构，可以随时将音视频数据写入文件的末尾，并且呢，文件头不会因为数据的增长而增长，所以不管是在录制的时候还是在回放的时候，相较于这个 MP4 之类的多媒体格式， FLV 都更有优势。那虽然 FLV 协议比较简单，但如果我们自己去实现 FLV 格式进行分析的话，还需要做很多的工作。庆幸的是什么呢？那目前已经有很多非常不错的处理 FLV 文件格式的开源库了，比如说 FLV Puzzle， 我们只需要拿来直接使用就可以了。同时呢，也有很多不错的 FLV 分析工具，比如前面所提到的 FLV Analyzer， 对吧？就是一款功能非常强大的 FLV 文件分析工具。通过这些工具呢，可以让我们更快速地理解 FLV 协议。RTMP 与 FLV 就像是同一个人，只不过是穿的衣服不同而已。所以呢，在 RTMP 与 FLV 之间进行转换的时候也很容易。比如说我们想将 FLV 以 RTMP 方式进行推流就非常简单。而且呢，还有专门的这个 RTMP 库，也就是 libRTMP。那它可以帮我们完成底层的这个转换处理逻辑。那最后呢，还是照例给你留一道思考题。那这思考题就是什么呢？就是你是否知道有哪些著名的能够播放 FLV 文件格式的这个开源的播放器？那欢迎你在留言区与我分享你的想法，也欢迎你在留言区记录你的思考过程。感谢你的阅读。如果你觉得这篇文章对你有帮助的话，也欢迎。